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 九七点四，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Power Music，Power，Power，Power，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 Spring Juice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 Music， 不早不晚刚刚好，这里是能量音乐，欢迎大家的到来，我是春晖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什么样的事情才是我们心中的小确幸呢？我相信呢，比如说当我们没有事情待在家里的时候啊，小确幸呢就是把我们的家里边啊整理得干干净净，心情呢也会是焕然一新的。所以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旺福的小小的温柔。那祝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小确幸的一天。 电话 旺夫小小的温柔啊。那不管计划，不管白天晚上，我们都确定幸福的力量，这就是小小的温柔，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所谓的小确幸，是吧？小确幸无时无刻无处不在，但是呢你要善于去发现，你明白了吗？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呢很有意思啊，是来自于熊猫糖继首张专辑 ASIA 发表之后精心炮制的另外一首单曲，叫的是饕餮人间，很动感啊，而且带有着满满的国潮电子曲风的元素，融合着人间鲜味的歌词，由熊猫糖五位成员生动的演绎，为大家送上了色香味俱全的温暖与欢乐。那如此鲜明特色的音乐大餐，你还等什么呢？我们来一起听听看，来自于熊猫糖带过我们的饕餮人间，掌声有请。 玉竹之下华丽人间，放逐之上苦辣酸甜，人生总要来一把盐，才能让味道值得怀念。 竹笋终于长成春天，西瓜让盛夏变得甜， 大家西城中秋人黄豆甜，而杨桃被冬天挑的咸。 散落在舌尖，盘中盛满又一年，在觥筹交错之间，美酒把世界醉遍。人生在世多少天，是一场生乾坤劫，中国美食百味缠绵，何必做神仙。 山里面青菜尝试拥抱蓝天， 男儿在等将太空的线， 而容下幻想和他热恋。 盘中盛满又一年，在觥筹交错之间，美酒把世界醉遍。 人生在世多少天，是一场生乾坤劫，中国美食百味缠绵，何必做神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Yea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Nah, yeah. Oh, yeah, yeah. 在历史开始前，无言的祖先，简单的思念，打过什么猎，闪过什么电，就用一条线打了一个结、哦哦哦、在我们的世界，无常的转变，迂回的思念，吻过谁的脸，到过谁的边，不用一条线 总有一个结果。天飞过几朵蝴蝶，有几朵云也降落在无边无界之间。谁都说我苟且，不敢面对从前，总不能干脆的人可怜。我错过几多奉献，有几多亏欠，相爱在喜怒哀乐之间。我也知我苟且，全是过眼云烟，可一直难言，谁不想对从前总结，谁够勇气了解一切。在故事结束前，无暇的诗篇，动人的谎言，眼神多清澈，眼泪多爆裂。失了几次面，打了几个结，在我们的世界， 总有人能 在混乱的面前， 总有暧昧的感觉。 你和我之间有千条虚线，有没有真的从前？天飞过几朵蝴蝶，有几朵云也降落在无边无界之间。谁都说我苟且，不敢面对从前，总不能干脆的人可怜。我错过几多奉献，有几多亏欠，相爱在喜怒哀乐之间。我也知我苟且，却是过眼云烟，可一直蔓延，谁不想对从前总结。 有没有 一种新的语言，能表达说不出的一切。 有没有真的从前能删掉你的脸？ 天飞过几朵蝴蝶，有几朵云也降落在无边无界之间。谁都说我苟且，不敢面对从前，等蒙着眼睛的神出现。我错过几多奉献，有几多亏欠，相爱在喜怒哀乐之间。我也知我苟且，却是过眼云烟，可一直蔓延，谁不想对从前总结，谁够勇气了解一切。 他的歌真的很不好唱嘞，这是来自于方大同的总结啊，几乎呢没有人可以唱出那个味道。编曲呢也是从来不庸俗，是很舒服又很带劲儿的，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很喜欢方大同。那或许呢是他的中文不是很好，但是呢真诚也很认真，心中那份纯粹都在啊，对音乐的理解，然后呢也是更加的人文化了，追求的呢也是越来越多了，真的是世界大同，音乐也大同了，是不是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我们听听看，是来自于林二问带过我们的 Do You Love Me， 掌声请。 在一时，能延续很多故事，很多意思。 他继续用 funk jazz 的曲风呢，给我们了一种提神醒脑的感受哈。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由他的搭档卢晓彤作曲啊。这首歌曲呢，不仅有朗朗上口的旋律，还有着国乐英三语混搭的有趣的歌词，自由切换三个声道呢，真的是毫无违和感，必须要点一个大大的赞，是吧？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于丁戏带过我们的《蜂蜜人生》。那整首歌曲的剧情呢，在清风空灵随性的声线当中呢拉开帷幕，复古梦幻的场景配上天马行空的歌词，真的是创意十足。那《蜂蜜人生》在《池塘怪谈》这张专辑当中啊，是风雨前的平静。我们说蜂蜜很甜，人生微苦啊，那这苦甜交杂间的虚虚实实，构成了我们的生活。那所以呢，我们就一起干了这杯暖心治愈的蜂蜜人生，继续的勇敢向前吧。来吧，于丁戏《蜂蜜人生》，掌声有请。 这里天气在下雨，你那里晴空万里， 你快出鞘，这个逻辑

走过山河 无恙。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Never stop the beat.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 Transfire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你要永远带着一个好心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在这里呢有你的、我的，还有我们大家的故事哦。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说呢，一个人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因此呢，我们不必时刻去斤斤计较。有的时候呢，面对缺憾，要放过自己，认清不足，当然了，也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能力哈。所以呢，听听看下面这一首歌，来自于叮当的《一个人不可能》，掌声有请。 两个人，两个人，多认真，一年后却相 完了都完了，才习惯一个人，一个人才认真，认真也不能让幸福成真。一个人，一个人不可能，不可能有两个人的灵魂。等待另一个人，爱的另一个人。 OK， 叮当一个人不可能啊！这首歌曲你知道吗？这是由严爵为他打造的一首歌。当然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写给前男友的一首准情歌，说再习惯一个人，一个人再认真，认真也不能让幸福成真。你看，像一个绕口令一样，但是呢，句句都戳在我们的心里边，是不是？好了，一个人不可能，来自于叮当。当然了，也希望叮当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新的作品，让我们来感受哈。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位就出了新歌了。我们来听听看，有请我的搭档董鹏。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金玟岐的第三张创作专辑《天真有害》将于近期正式推出。专辑中的首支主打《生日快乐》是一首非常重要的歌。歌曲延续了金玟岐擅长的写实风，一如既往地说出很多人藏在心底的话。成年人的生日越来越成为一个迷茫的符号，生日很平常，年年有，人人有，生日又很复杂，越是成年越容易丢失纯粹的喜悦感。人们一边拥有时间，一边失去时间，原来时间这个贼偷走的不单是青春年少，还有过生日的天真和快乐。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金玟岐《生日快乐》。 躲在热闹中散场，狂欢过会有后遗吗？害怕庆祝的大人，如今还相信愿望吧？点亮蜡烛的数字，对人路会有帮助吗？渴望被爱的小孩，索性早放松期待吧。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我快乐。两相情重呼延吞下，来不及消化就和解了吗？和世界交战，幽默凭爪牙吹熄蜡烛的代价。那年今日举杯烟花，手拎点牵挂的他，各自幸福吗？悲伤了回忆，拥有也失去，哪有什么带得走留得下。失意的自我，深陷后立刻消失了。目视前方，微笑着，混入人群中生活。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快乐。两相情重呼吞下，来不及消化就和解了吗？和世界交战，幽默凭爪牙吹熄蜡烛的代价。那年今日举杯烟花，手拎点牵挂的他，各自幸福吗？悲伤了回忆，拥有也失去，哪有什么带得走留得下。消化就和解了吗？何时 界交战，又磨平爪牙，吹熄蜡烛的代价。那年今日举杯烟花，守灵殿牵挂的他，各自幸福吗？悲伤的回忆，拥有与失去，那有什么带得走，留得下？悲伤的回忆，拥有与失去，那有什么带得走，留得下？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能量音乐，各位小伙伴们，我是春晖啊。接下来呢，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梁静茹和曹格共同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 PK。 那这样一首歌曲呢，是由姚若龙填词，曹格谱曲，出道这么多年啊，演绎过200多首情歌。那梁静茹呢，也是承认自己一直是一个离不开爱情的女生，而她唱过的这些情歌呢，每一首啊，都是伴她度过人生许多不同的阶段，来帮助她一次又一次的走出伤痛，找到乐观坚强和未来的自己。那这首 PK 呢，也是因为有够生活才够真实，因为真实所以感同身受。所以那么来有请梁静茹和曹格带给我们这首 PK， 掌声有请。 梁静茹、曹格 PK 送给大家啊，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让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故事，然后呢，从故事当中走出来，好吗？好了，既然说到故事，下面这首歌是纯粹的故事啊，是来自于潘高峰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名字没错，就叫做是故事啊。这首歌曲呢，告诉你爱情的甜蜜还有悲伤。整首歌曲呢，也是采用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以及国内九十年代初最流行的一种方式。那潘老师呢也表示，那要将所有的感受、经历、成长凝结在一起的故事。那用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好听的音乐方式去呈现给大家。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曲呢是由金牌的制作人张亚东特别贡献了一段暖心又有故事的合成器的 solo， 真的哭着笑着都是爱啊，这就是故事，对吧？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潘高峰带给我们的故事。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今日的节目咱们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喜欢你，因为你是个爱笑的人，没有烦恼，没有困扰，所以谢谢你。茫茫人海中遇见的人，诗情画意，童心未泯的你，能不能再给我多一点时间爱你？不想在褪色的照片中寻找回忆，原谅我曾经的幼稚的那些点滴。如果能再给我多一点时间爱你，不会在珍贵的时光里惹你生气，有你在身边就是在故事里。爱上你，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体会现在温暖过去，所以谢谢你。纷纷扰扰中纯洁的人，始终追寻爱与伤的真理。能不能再时间爱你，不想再褪色。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用心。 音乐有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嗨，我是白洁，除了室内公众场所，户外人多聚集的地方也要戴好口罩哦。 我是韩丽，餐厅自助取餐或非禁止状态时，我也选择佩戴口罩。 我是郭鹏，乘坐电梯及公共交通工具一定要戴好口罩哦。 我是戴毅，去往医疗机构或者有不适症状就医时，千万要戴好医用口罩。 请你戴上口罩，让病毒找不到，要记得给自己微笑。 FM 九七点四，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要一起